我们是弥陀弟子，如果连这一点点小事都不能包容，我们去不了极乐世界。他们批评，他们回报，我们对他们要感恩。为什么感恩？他们替我们消业障啊。我们这一生造的罪不多啊，过去生，再过去生，生生世世累积的罪业不知道有多少啊。我有错误，他批评我，是替我消业障；我没有错误，他批评我，帮助我消的业障更大啊，把我过去生生世世的业障都消掉了，这是我的恩人啊。我们总是以感恩的心来看待啊，决定不要对立。他回报我，我赞叹他；他陷害我，我感恩他啊，这样就对了啊。不要听到人说不高兴啊就生气啊，那你的功夫还差很远啊。这风一吹呀，你就动了。古人讲啊，大风吹不动啊，你的小小风一吹就动了，就受不了了。你怎么能忘事？啊，我相信真正能往生的人，个个都是大风吹不动的。啊，明文理扬，边都不沾。啊，所以只问自己，不要问别人。啊，听到这些言语，认真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通通都是好话。啊，通通都是好人。啊，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。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欢喜有缘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共学。有人不喜欢我们，讨厌我们，赶紧躲开，不要惹他生气，这就对了啊。一切时一切处，想着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！大家生欢喜心，我来；大家不欢喜我，我赶快走啊！这叫行菩萨道啊！啊，绝不要让别人呢因我而造罪业，这就不好。啊，他见到我他会回报，他会造业啊，不见到我就好了，赶快离开，躲得远远的啊，这就对了啊。这个世界上人都不要我，我们赶紧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欢迎。哎，阿弥陀佛喜欢，因为我们不闹事啊，我们很听话，不闹事。啊，人之所以会衰老，就是因为你有执着，你有烦恼。情执是执着里头最麻烦的一桩事情，最严重的烦恼啊，许多烦恼都从这生起来。啊，烦心的事情很多。古人说一句话说，忧能使人老，人忧虑很多，老化就很快。人没有忧虑，老化就很慢。啊，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身体是假的， 念头也是假的，何必放在心上？啊，放在心上就是跟自己过不去，就是让自己在受果报。不放在心上没事啊，清净无为。我们这个世间没有路啊，只有苦，没有路。这个话要懂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没有其如佛的境界，在这个世间没路。如果契入佛的境界，有路啊，法喜充满啊，所以自然快乐，无忧众苦。这快乐不是外面刺激来的啊，与外面境界不相干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你都非常快乐啊，这是自性无量功德之所成就啊，真的受用啊，得法喜了，你功夫得力了啊，向前不往后退转。啊，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不知道。学佛之后真的是很遗憾自己为什么不早十年学佛。啊，我学佛是26岁。那个时候我16岁遇到佛法多好。没有缘分的啊，所以人没有闻到佛法，真的忧虑烦恼无量无边的，活得很辛苦啊啊，不知道啊，这些忧虑是冤枉的。为什么？所虑的万物假的，能够忧虑的我的身心也是假的啊，根本它就不存在呀，你忧虑什么啊啊，真的是冤枉啊啊，这桩事情只有大乘佛法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啊，学习要有恭敬心，真诚恭敬，细心去体会，体会的越深，你就了解越清楚越明白，你就真正放下了啊，不必要人要求提醒你，自然放下了啊，这一放下你就入境界了。极乐世界啊，为什么乐呢？寿命长久啊，永生不灭，这个乐在真乐啊，那反过来看呢，人生最怕的是什么？怕死，死是最苦啊，再狠的人听到一个死字 他腿也软掉了。啊，往生的人烦恼没断，待业往生。啊，带着烦恼习气，他为什么能往生？念佛的功夫到家了，虽有烦恼习气没断，他的功夫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，烦恼习气不会发作啊，这就行，这就能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烦恼习气永远不会发作啊！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一切事法都能满你的意思，你就不会发脾气了啊，也不会起贪心了啊！无论什么东西，太多了啊，一切受用，随念即止啊，所以贪嗔痴慢疑自然没有了啊。极乐世界没有你烦心的地方啊，你有烦恼生不起来啊，这是非常理想修行的道场啊，在这个道场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你绝对不会退转啊，没有缘叫你退转的啊，所以你的成就非常快速啊啊，寿命又是无量，故不论根系如何，凡往生者必定成佛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是最究竟的了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啊，说的是我们肉体跟精神。哪一个念头是自己？一个都不是啊！这叫什么？看破身心世界。真看破了，身心世界你放下了，你不再计较了，不再执着，不再分别，甚至于不再起心动念。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啊，成佛不是别的，放下就是。啊，放下真修行，第一心门。啊，修什么放不下都是白修了。啊，得不到利益了。放下是真正得到利益了啊！你真正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身心世界原来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这才欢欢喜喜放下啊，放下就是成就啊，就是正果啊啊，这叫真正不可思议啊！ 凡是不能成就的，就是不肯放下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然后就问自己啊，肯不肯放下。心里就念念的要成佛，但是又不肯放下，念念想成佛，舍不得现前的境界。现前是六道轮回人道的境界，舍不得，这是假的，完全是空的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实现也不是真的。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说的佛法，佛法都要放下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为什么佛法要放下？佛法不是真的。啊，佛法是对众生迷惑，相对不得已而建立的。你要真正懂他的意思，佛法也不能执着，也不能起心动念，你就真成佛了。啊，我们因为没这个本事，啊，理知道了，方法也知道了，境界也晓得了，就是做不到。啊，所以我们才跟着阿弥陀佛走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这些东西不放下没关系，也能往生。这了不起的法门呐！啊，但是不放下有条件，你别执着它。啊，放下是断了。净宗法门呢没断，但是叫你要控制住。虽有烦恼，烦恼不起作用，把它控制了。用什么方法控制？这一句佛号，不怕念起，只怕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啊，来得太迟了。啊，妄念才起，底下一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用阿弥陀佛代替你的念头，不管你念头是善是恶，什么都不要管，只要念头起来，接着的是阿弥陀佛。这样就把妄念控制住了，控制住就能往生。啊，它不是断，断难啊，控制比断容易太多。啊，所以念佛要会念的，怎么念？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，念头才起，阿弥陀佛，把念头换过来。啊，善念换过来，恶念也换过来，除了阿弥陀佛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最前行者，就是最前的一心不乱， 他就能保证往生。啊，临命终时最后那一念还是烦恼还是杂念，那个佛号提不起来，那就完了，就六道搞轮回去了。啊，往生的关键是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平常就把它锻炼成功。啊，最后一念自己有把握，平常杂念多妄想多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，这个麻烦很大了。啊，所以天下事都是假的，念佛往生是真的。那假的要放下，真的要抓住。啊，真的抓不住，下一次再碰到，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了。啊，纵然的人生未必能闻佛法，这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佛经上说，习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在这个时代，依正法修行的人不多，依邪思修行的人不少。如果我们人生失掉了，好，来生又到人间来，遇到佛法，遇到是假的佛法、邪的佛法怎么办？把这一生所修学的全功尽弃了，所以佛说的话是真的，没有骗我们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、啊。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是多大的幸运呢、啊、这个缘分是过去多生多劫修来的，不是偶然的。那我们住的这个大楼，这里都住多少人？我们在这讲经，我们听的人有几个？你就知道佛法难闻。语言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。啊，不可以疏忽，不可以轻易放过，要抓得紧紧的。啊，要用我们全部的精神、全部的时间，认真老实念佛。啊，你真干，佛真的放光照你。 这是门中不学一人呢、一个人真心真愿真肯念佛求往生，一个人佛都要说，别的人呢，别的人旁听。你要是当机，这个经就是为你讲的，所以你一听就非常欢喜，恨不得赶快往生。对这个世间真放下了，没有丝毫留恋了。弥陀弟子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祝福无尽的慈悲给我们做出榜样，成佛了还要念阿弥陀佛，何况我们祝佛念佛没有间断。我们念佛还断断续续，如果想这一生真正成就，我们对这个法门要特别尊重，要认真学习，依教奉行。这一生没有白来，这一生过得充实、有意义、有价值。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，这一生叫最后生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脱离六道轮回。真诚太可贵了。我们既然学佛了，希望这一生呢能往生净土，那不用真心不行，要用真心念佛，要用真心相信净土，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用真心求愿往生，用真心念这一句佛号，与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决定感应道交，要念，事事都用真心。也许有人说，在现前这个社会，用真心的人吃亏啊！别人用妄心骗我们，我们用真心待人，不是吃亏了吗？这个亏愿不愿意吃呢？愿意，吃亏小事。吃亏时间短，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世上也不过几十年而已，这几十年时间短跟无量寿比太远了，用真心，最后我们能够到极乐世界，如果不肯用真心，最后到不了极乐世界，那个损失就太大了啊！这个账要会算，要算得很清楚。眼前亏可以，没有关系，无所谓。 啊，终极的目标往生极乐清净弥陀，这个利益太大了啊！所以念佛人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也不怕受骗啊！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啊！我们决定不可以欺骗别人啊！记住，用欺骗别人这种心念佛不灵啊，不能往生。现在人用妄心，用成习惯了，用真心不习惯，用妄心很习惯我们要做一万人当中的一两个，就是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不怕别人欺骗我，也不怕别人陷害我啊，老老实实这一句佛号啊，一直念下去啊，我们决定得到好处啊。那么净宗他有特别方便的法子，我们怎么断烦恼？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这句话说的挺容易的，做起来可真难啊！但是这句话用在净土中呢，那就妙了。啊，妄念随时起来呀，日夜都不间断的，晚上还会做噩梦啊！啊，那又怎么办？啊，提起佛号，我们念头才起，不要去理会它。啊，善念也好，恶念也好，都不要管它。再起一个念头是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代替我们的妄念。要知道，善念、恶念都是妄念。啊，完全用一句佛号把它取而代之，这个叫真正念佛人。啊，你用这个方法大概啊，用上两三年你的功夫就得了啊，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？达到妄念没有了，全是阿弥陀佛啊，在佛门里面，在净土里头叫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，根性利的人功夫成片有六个月就可以做到啊，就是不起念头在意，起念头全是阿弥陀佛啊，无论起什么念头，第一念是妄念，第二念就是佛号啊，这样训练，很多很多人念了三年，他就往生了。啊，为什么？ 他往生有把握了，这个世界不愿意多住了，住在这里受苦啊，极乐世界多好啊！啊，他还有寿命，不要了。那在这里多住一天，多受一天罪，啊，不如早一点去。所以，功夫成片的人，就能够自在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，啊，就祈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。要知道，我们每一句佛号跟阿弥陀佛都相应，啊，佛都知道，我们真想去，他就真来接引。啊，那不想去呢？等你命中，你寿命到了，你命中的时候，他来接引。想去的话呢，你有这个功夫。啊，这个功夫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佛号能够控制烦恼，就控制妄念，有这个功夫就行了。啊，就能随意往生。啊，这个功夫不难得。啊，根利的人，烦恼轻的人，啊，半年够了。啊，从半年到三年，肯定会得到。啊，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的大事因缘呐。其他的事情全是小事啊。那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打妄想？错了，真的错了啊。六道十法界是生灭法，确实是个幻象啊，念头高频率产生的幻象，整个宇宙在佛法里面讲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场梦，我们都在梦中，真正醒悟过来是明心见性，他醒悟过来了。佛菩萨了，心心为众生。啊，为自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为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只有把自己丢掉了，不为自己了，你才能很顺利很快速地脱离六道轮回啊！希望你更进一步，不但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净宗法门是可以把十法界一次脱离的，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！这两重梦都醒过来了，六道醒过来了，十法界也醒过来了啊，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，这就对了。用任何方式去修功德消罪业，都比不上这一句佛号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可惜众生不认识，跟他讲他不相信，他还要用别的方法去消罪业。啊，第一殊胜之法他不能接受，他不懂，所以他的罪业消不了啊。 唯此一法能真正灭罪，他又不相信，这就难了。啊，现在人念佛效果不彰，所以对念佛信心就失掉了。啊，不如做三时心念，不如做水陆法会。啊，那个有效。那个为什么有效？因为你有信心。念佛有效，你没有信心，其实念佛的效果超过呢。啊，你看这经上没有加提到三时心念的，啊，三昧水忏的，啊，水陆忏房没有提这个，这提念佛。啊，念佛确实能超过他。关键在你能不能深信不疑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学佛你有多大的成就，完全在自己的用心，不在别人。印光大师讲的最好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你得十分利益，如果你是万分沉浸你就得万分利益。啊，万分利益是什么呢？十念你就成佛了，转凡成圣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万分沉浸的人，决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就成佛去了。古人用功啊，与外面的境缘不相干啊。啊，不要受外面环境干扰，那才叫智心。啊，会受外面境界，还会起心动念，你的心就不清净了。啊，不清净的心念佛，有功德不大，也能够消罪业，消不了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这个消不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功夫全在用心。啊，为什么不用真心？要把真心用成习惯。啊，什么叫习惯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用真心。啊，一丝毫虚伪都没有。好啊，你要是真会用啊，你一天到晚发喜充满，快乐无比。真心真快乐，妄心生烦恼啊，真心生智慧。那为什么不用真心？怕吃亏，怕上当。其实用真心的人才不吃亏不上当，用妄心的人没有不吃亏，没有不上当。 这真的不是假的。用用真心，你成佛了，你成菩萨了。你自信里面般若智慧现前了，你用妄心生烦恼啊，自私自利，是非人我，那损人利己，这妄心里头的，那生贪嗔痴慢，都是惹麻烦。用真心不会。用真心才是真正占大便宜。啊，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喜欢批评别人。啊，喜欢回报别人。这个人不能忘记。这要记住啊，多说一句闲话不如多念一声佛号啊。念佛号是积功累德了，说闲话是造业，不要把时间浪费掉了，时间太可贵了，一去不复返了。啊，一个人能把时间抓住了，这个人无论事发出事发，他一定成功。啊，把时间糟蹋掉了，这个人纵然有福报啊，也非常有限。啊，他也是一世想完，来世没有了。他回报我，我不可能回报他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这一生想成就，想成就，这些人来考验，看能不能通过。考验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。负面是伤害你，回报伤害你。正面是诱惑你，以财色名利诱惑你，看你动不动贪心。啊，往往那个正面的比负面的还要厉害。负面你知道躲避它，正面不知道，往往就落入陷阱。如何在一切境缘当中修不动心？境界心前如如不动啊，这才行啊！啊，动心就错了。啊，有一个法子。可以让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不动心。啊，我在晚年就用这个办法。啊，你要问什么法子？我念念都想往生，天天都想往生。我想往生的，这世界与我不相干了，全摆脱掉了。这方法正好。忍不过那就乱了，忍不过嗔恚心起来了，报复心起来了，那这就叫大麻烦来了。为什么？这种怨恨报复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报不完的，而且报复一次比一次残酷。没完没了，双方痛苦。啊， 不是我一方或者是他一方，不是的，两方都痛苦。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？啊，糊涂到所以然了，才打仗啊！第二个事情，决定堕无间地狱。所以，人如果真正知道因果报应，决定不敢发动战争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发动一次战争都在地狱里，长期不能出头啊，太苦了啊！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，为什么干这种恶业？这些人有几个人觉悟啊？算了，过去就算了，别提了。那个人那是菩萨了，普通人做不到啊。你杀了我，我要杀你；你夺了我的财产，我要把财产拿回来。啊，讨命的，讨债的。所以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不敢做坏事啊，做不得了，不值得。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人算不如天算啊。人在世间占不到丝毫便宜，也吃不到亏啊，你真正看清楚干明白了，如是如是啊，佛经上如是我闻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心里就有决定性了，决定要做好事。眼前的苦不要紧，时间很短，要修忍辱波罗蜜啊，什么都能忍，没有一样不能忍，后福长远啊。啊，忍忍一时啊，后福太长了，太大了啊！如果这个时候不能忍，前功尽弃，那多可惜啊！忍要忍到底啊，保全自己，真善美慧啊！受再大的伤害，我也不能改变念头。啊，希望自己这一生修学的圆满成就。啊，许多人来问我，我说我是凡夫，我没开悟，我只知道念佛能往生净土。我相信这个法门啊，这个法门不开悟行，八万四千法门不开悟不行啊，一定要得三昧，要大彻大悟啊。念佛这个法门得最低级的念佛三昧，就是功夫成片，就决定得生啊。什么叫功夫成片？一天到晚佛号念个不停， 就叫功夫成片。啊，心里只有一句佛号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这叫功夫成片。这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。啊，只要念到这个程度，想往生就自在了。想什么时候走，阿弥陀佛就什么时候来接你。啊，多住几年也不该死，临命终时佛必定来接引你，你就有把握了。啊，你问我学佛得到什么，我就得这一点，其他的我没得到。啊，所以要老老实实。啊，我们今天能告诉诸位的，就是事先成一个老老实实的念佛人。啊，规规矩矩的念佛人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对人对事对一切物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也不怕别人陷害我。啊，他要我死，我就舍命。好啊，这一舍命，阿弥陀佛马上来接引你走啊！你看，梦寐以求的西方极乐世界就到了。啊，置我于死地的人是大恩人了，他送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对他感恩呢，没有怨恨呢。如果有怨恨，阿弥陀佛就不来接引你了。啊，你又会到这个六道搞轮回，来生遇到他，你就报复他。在冤冤相报吗？啊，再一世他又报复你，这个事情可麻烦了，叫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啊，彼此双方都痛苦，叫何必呢？啊，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、看明白，就算了。一笔勾销了，他有业报，我没有业报。啊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他纵然有怨恨，他来生找不到我，除非他念佛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心都平了，气也和了，怨恨全没有。还要带着怨恨不能往生啊！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所以到极乐世界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。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要有个决心，我生病了，我就要死了，人家说还有救命的药，我要不要去喝它？不要，我要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命不该死的时候，一病就好了，就没事了。啊，寿命真到了，阿弥陀佛接你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要这个药干什么？那我们没法子，人家好心把药送来了，啊，来供养你，我还当面吃掉。啊，当面是不是吃药呢？不是，不知道吃什么东西，你叫我吃我就吃吧。啊，让你心里生欢喜心， 啊，我觉得那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就当点心吃吧。啊，不要当做药吃，当吃点心，当吃花生米。